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将请到另外一位特色审判团队的负责人，跟大家呢来讲一讲他们团队的故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大案要案审判团队的成员，跟大家介绍的是这种大案要案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讲的就不是这种大要案了啊，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容易碰到的一些交通事故。这个团队又是怎样运作的，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副庭长吴伟法官。吴法官您好。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您所主管的这个主要是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在之前呢也请过其他法院讲过这个其他法院一些团队的情况哈。您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应该说就是审理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一些损害赔偿一些案件是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朝阳法院从2017年开始进行司法改革以后我们相应的进行了一个繁简分流。我们亚运村法厅在2017年审理全朝阳区的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物业供暖纠纷，然后到18年的时候将物业供暖纠纷这个案由调整到九渊桥法庭，也就我们现在我们厅就是全朝阳区两类案由，一个交通事故，一个民间借贷。 就哪怕这个交通事故比如说是发生在双桥管庄的，但是也是在亚运村法庭审， 只要是朝阳法院有管辖权的交通事故案件都是在亚运村法庭进行审理。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朝阳区交通事故集中到一个法庭，集中到这样的一个组来审？它有什么便利吗？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交通事故案件呢它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说基本上交通事故案件它都涉及到保险公司 对， 就保险公司基本上都会进行一个赔偿，是一个赔偿的主体。而保险公司呢基本上也就是那十几家保险公司所以说原来是我们法院是一共是七个派出法厅加上民一厅，这八个厅都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所以我们发出去的传票保险公司不是说每个案件都能到厅，因为他们来负责处理这些案件的人员也确实有限，在同时开庭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会进行一定的选择，有些出庭，有些记答辩状，像这种缺席审理的案件就不能开展调解工作了。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叫基于交通事故这样案件的这样一个特点吧，所以把交通事故案件现在是集中审理。 因为现在呢其实在其他的行业也很流行团队这个词哈。团队运作它本身呢是好几个团队成员精诚合作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法院呢其实应该有法官，有书记员，有法庭助理，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这个 团队他和一般的比如说合议庭也好、比如说法官带一个书记员或者带一个法庭助理、带一个法官助理也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现在交通事故案件呢，可以说其实是大团队套小团队 啊。怎么讲 啊？所谓大团队就是、首先我作为厅室的副厅长、我会带三个原额法官啊、我们是处理全朝阳区的交通事故案件，大概全年是3000件左右、然后每一个法官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啊。我是这个、我们这整个可以说是交通事故大团队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办理交通事故案件、啊，我大概一年大概得审理1000件左右的交通事故案件 啊。您一个人一年就审1000多件？ 对，一千件左右的交通事故案件啊。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然后另外我这个组还有一个调解员， 就比您下面的这个三位法官原额法官，每一个法官也要配一个调解员吗？ 我们现在调解员没有数量没有这么多现在全体是2个调解员，所以确实 也有一些法官的团队里面是没有调解员的。 那把调解员配到团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调解员更方便跟法官进行对接，因为有一些调解员出具的一个调解协议是需要进行法官进行审核的。比如说调解员觉得这样一个调解协议可行，但是你最后法官在出具调解书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调解协议可能在用词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调解员编入团队的话，更方便一个法官对于调解员的这样一个指导，然后同时也有利于去落实这个司法责任制，因为毕竟最后出的文书的调解书的名字啊，那还是法官的名字。 因为您刚才说您一个人一年就要审1000件的这样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哈、因为一年才365天嘛，咱们再刨去节假日啊，刨去周末，其实就200多天，那平均您这个一天就得结出去至少4-5个案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就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小团队、交通事故，因为本身3000件是我们一共现在是4个原额法官嘛，就我下面还有3个原额法官，我们这个整个大团队完成这一年3000件的交通事故案件、然后我这个团队呢一年大概是1000件，我有我的法官助理、书记员、调解员，我们这个团队是4个人、是1+1+1+1的模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的运行呢首先是法官助理在收到案件以后他会进行一个登记，他在登记的过程中他会进行一定的区分，就是有些案子是可以调解的，这些有调解基础的案子他会把这些案子分给调解员、由调解员在组织进行调解，调解员的调解期限是2个月。 那调解员其实手里也压着好多案子是吧？也有好多案子， 就是调解员在收到案件以后他在这2个月内他必须得开展调解工作，然后如果说调解成功的相应的转给法官，由法官审核他出具的一个笔录啊、调解协议啊，然后由法官来出具调解书。如果说双方需要出具调解书的话，还有一些及时清洁的那种，也可以不出具最后的那个调解书。如果调解员呢，人相应的他没有这案件没有调解成功，调解员他也会进行一些先期的工作，因为他在调解过程中，他也是要面对被告。就是比如肇事方呀、保险公司啊，所以他会先进行一个前期的送达在调解过程中就把起诉书、证据材料就已经送达给被告了，包括他会要求被告填写一下地址确认书，然后同时在调解过程中他会让双方来填写一个叫要素表。 那是一个什么表？ 要素表，因为交通事故案件它算一种类型化的案件它主要就是2类嘛，一个是人身损害赔偿，一个财产损害赔偿。 对， 人身损害赔偿就是你受伤了你去就医呢，你会产生比如医疗费住院的话会有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然后会有误工有些情况有护理，包括说如果说您定上残的话会产生残疾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费用基本上它的这些赔偿的项目是固定的。然后财产损失呢，也就是一般的车被剐蹭所以你一些修车费可能另外还有一些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像这种因为它的赔偿的项目比较统一，所以呢我们就会要求当事人，就是你首先你在填写这个让调解员指导他们填写这个要素表，就是你首先原告你要明确说你这些费用你要求的这些诉讼请求是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你这个医疗费你有票的是多少钱 啊，这些费用里面有没有对方垫付的费用，包括说比如说误工费你是按照啊一个月多少钱计算多长时间的啊，你的残疾赔偿金你是按照纯正标准算的啊，算多少年的，被抚养生活费你是要的父母的子女的啊，他们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按照什么纯正标准还是农业标准计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让双方，原告首先就是你，首先你得明确你的诉讼请求的构成，然后像被告呢他需要填写比如说肇事方这边你事故责任是什么，你是全责呀啊，主责呀还是次责呀，你说另外你对这个责任是不是认可呀，然后另外你的保险情况呀，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垫付啊，保险公司主要是一个保险情况的这样一个审核。所以他们基于他们不同的主体，包括基于法院需要审核的这些要素吧，所以最后就让他们双方填写不同的要素表。这是调解员在他前期调解工作的时候啊就要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即使说这个案子最后没有调解成，但是呢他会固定一下比如说双方差距在哪儿，争议的焦点在哪？ 对， 那比如说是你的就是残疾赔偿金这块，比如说原告这边是农业户口，但是按照纯正标准要求的，现在被告可能不认可这一块，像这种，那可能最后我们开庭的时候就会主要围绕这个争议的主要问题，让双方进行一个举证。然后其他没有争议的，比如说这个你全责，被告这边全责，被告没争议啊。包括保险情况双方没争议啊，这些我们就不需要双方再进行举证了，这样开庭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了。 对，这样提高了效率。 对， 是吧？ 包括另外调解员在调解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调解很多就是，说的直白一点，有可能有点讨价还价的那种感觉，对吧？比如原告啊，可能我要10万，被告说我只能给5万，然后双方就按照一个共同的目标，看能不能朝着这个双方可能接受的一个数额在什么接近。 对，比如7万啊，8万啊， 对，但是这个数额呢，其实双方其实是需要花费一个很长的一个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时间，最后才能达成一个最终的一致意见。所以像以前在法官主持调解的时候，其实这一块确实是比较耽误时间的，所以 因为要做双方的工作，跟双方讲嘛， 对， 是吧？ 然后现在这一部分由调解员来进行承担的话，确实给法官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对。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没事就往那推倒的沙发上，往那撞了就惨。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是您说的一部分，就是当这个法官助理收到这个交通事故案件之后，一部分觉得是有调解可能性的，或者有可能调解成功的，就分给由调解员来先负责调解。那肯定还有一些可能是双方争议比较大的，或者这个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比较严重的那种，那这个就是直接到您这手里了，是吗？ 法官助理在进行区分的时候，其实他是一般来说是怎么区分呢？一个是比如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呢其实是保险免赔比较少的，就是因为就是你只要交强险基本上都会赔。三者险部分也很少，就是说除非说你肇事这边有酒驾呀、逃逸啊这些情况，三者险不赔的。这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在原告的这个赔偿项目里面很少有保险公司说免赔的，不像财产损失。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一般就是修车费定过损的，保险公司没问题可以赔偿啊，没有定损的保险公司是不会跟你调解的。 再加上比如有的人他只上交强险，那保险公司只能赔两千块钱 、对，所以这样的肯定就没有调解的一个基础。然后另外可能有一些在财产损失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比如要车辆免制费呀，或者说误工费要很多钱呢，还包括说一些去租车呀产生的一些其他的费用啊。所以像这种保险公司都是，他们都是以说这些是属于你的车辆停驶损失，他们三者险部分是不赔的。所以像这种案子的话，就保险公司这块就没有什么调解的基础。所以这种这部分财产损失案件呢，修车费这块这种案件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 审理程序了，就不让调解员进行调解了。人身损害这部分呢，一个是如果说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的，特别是有一些没有认定事故责任的这种案件，基本上保险公司也是不调解的。其实这部分其实肇事者很多他也是不调解的，因为他本身没有定责，原因就是因为双方对于这个事故责任争议很大，而且双方都说不清楚这个事故到底怎么发生的，没有行车记录仪，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可能监控啊，能还原当时的场景的，所以这些案件基本上也是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像这种就也是直接进入一个审理程序，而且还有一些就是需要做鉴定的。做鉴定的案子，特别是就是受伤的这边，他起诉之前没有进行伤残鉴定的，因为有一些他们在诉前可能有一些就是请过律师的那些，他们会指导他们到一些有高院有资质的这样一个鉴定机构去进行一个鉴定，这些鉴定机构做出来的鉴定基本上保险公司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的，所以像这种他们也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调解程序。但如果他在诉前没有进行鉴定，首先可能在起诉书上都会写说我这伤情我要申请做鉴定的，像这种我们只要看到有这种鉴定申请的也是不进入调解程序，直接由法官助理啊来进行处理。 那这样的话一年也能完成1000件案子是不是得经常加班加点啊？ 一方面呢是加班加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就是听审的效率，听审时间比之前要很大的提高，因为首先你现在就是比如调解员调解不成功的案件，他已经固定争议焦点了，那我们这个厅可能一般来说20几分钟30分钟最多30分钟 就能开完了 啊，基本上这个听审因为双方证据材料也都看过了，保险公司这边也就直接就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他整个听审的流程是很流畅的，不像之前就是很多就可能原告到了法庭连证据都没有准备好，医疗费也没有粘好，然后一堆的票散在那儿，然后保险公司在现看，所以这样就会很浪费听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个之前的这样一个程序，把双方让双方把证据都捋顺了，把诉讼请求都捋顺了，这种情况我们开庭的必然的效率就会提高了。 您印象当中比如说最多您半天开了多少个？ 我们一般的话我一般一天正常的是半天是排三个厅，就上午3个下午3个。 一天6个。 对。但如果说有那种就快到审线的那种特别着急的案子可能会往里插，可能一般半天的话最多的话能排到5个左右。 那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判决，什么时候去梳理他的法争议焦点来做裁判呢？ 写判决就是一方面，一个是肯定是相应的要加班加点。然后另外呢我们是周五的话我们是不安排庭审的。主要就是一个撰写判决还有一个宣判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基本上简易程序的案子我们都是采取定期宣判的方式，就是在开庭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到法院来领判决书。我们一般是我这一组是一般是每周五上午会让基本上这一周开庭的这些案子的当事人到法院来领判决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刚才讲的是您这个团队哈，因为您一个人带一个这个调解员，一个法官 助理 一个书记员是吧？ 对。 那另外的三位原告法官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吗？ 差不多也是这种模式，但是因为调解员我刚才说了只有2个调解员，所以另外就有2个原告法官呢是没有调解员的。但是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还是有的。 那个调解员是固定跟某一位法官的是吗？ 对，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是采取这种模式。 这样的模式可以说是提高了不少审判效率是吧？ 对。 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咱们实际审理的案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团队运作的方式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1000件啊，其实真的是很多啊。 我先介绍一个就是调解员这边处理的这样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16年3月份在朝阳区花架地西里3区一个刘某某驾驶小客车和原告郭某，这个郭某只有9岁是个小学生，发生了交通事故。 把人家给撞了。 对，然后郭某这边受伤也定了残。实际残疾，交通队认定呢，刘某某这边负事故全部责任，就这个事故责任是比较清晰的，刘某某这边也对这个也没有争议。然后刘某某这个车呢，是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和三者险，原告呢诉至我们法院是要求，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费用一共是15万多。 15万多元。 就是这个事儿，您看啊，这个车主他的保险上的也挺全的，交通队的责任认定他也没有什么争议，那怎么就打起官司来呢？ 然后17年4月13号的时候，这法官助理啊从内勤那儿领到这个案件，然后在登记过程中他就发现，哎，这个原告这边啊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他就及时，而且这个鉴定已经做完了，就不需要再进行下面的一个诉讼方面的一个鉴定的程序，所以他就及时的把这个案子分给了调解员，然后调解员呢就及时的给被告刘某某这边打电话跟他联系，就询问他说这个首先你同不同意调解，然后对于这个事故责任你有没有争议，然后刘某某这边也非常配合，然后他就这个调解员呢就赶紧约了双方过来商量这个事儿，因为现在人保这边，这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保这边在我们院基本上他一年的案件差不多就在900多件、 哦、占这么大的比例。 对他这个确实他的占有量，对这个市场占有量是很高的。 对，就是人保本身第一体量大，第二他公司大，他可能投保的车比较多，是吧？ 所以他是现在基本上是周一到周四天天都得在我们法庭开庭 啊，是吧？ 对，所以对他这边送达起诉书这一块确实就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当时在收到这个案子以后，我们立即就向人保这边就送达了一个起诉书，告诉他有这样一个事儿然后看他调解员就问他说你这块能不能商量，他说我回去我核算一下这些票据，然后给一个调解意见然后调解员呢就约他们双方进行调解。4月25号的时候双方到法院来就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从4月13号立案到4月25号调解结案出具调解书，一共全程才12天的时间。 哦，这么快 因为像调解这种不受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答辩期的限制，因为你要是我们要安排开庭的话，你至少得给被告15天的答辩期。其实我们整个从法官来说的话，我们这案件也都是在流动在转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有一个案子你想往里插，即使的说到了答辩期，然后想往里插也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我们基本上可能新来的案子都得在2个多月以后才能排上开庭 啊，这只是能排上， 对， 是吧？ 对，才能排上开庭，因为这个案件就前面都是一直在流转的。 那这样的话只花了这十几天，现在保险公司愿意通过调解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吗？ 保险公司呢，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北京可能主流吧，十几家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他们的调解意愿也不太一样。现在人保这边的调解意愿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这个一般比如说像人保北京分公司专门负责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纠纷的那些出庭人员就是那几个人，固定的那几个人。 对。 就是如果他们经常来的话可能大家都熟悉了然后可以很多这个相关的程序啊，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沟通啊，是不是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而且他最主要的是对法院的一个裁判尺度他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你想法院可能一年涉及他们的判决可能就得500-600。 对， 那你相应的你跟从法院的判决里面你就能找到法院的一个裁判的尺度和规律，所以他们在了解法院这个裁判方式裁判尺度的情况下，也方便他们给出一个调解的意见。 像这样调解的确是效率提高了很多，是吧？ 对，我们去年的调解率大概是提升了将近20%。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说，因为保险公司很多不到厅送的就是缺席率比较高一缺席的话就没有调解的基础，所以我们在集中审理之前全院的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率大概在35%左右然后去年我们的调解率大概在55%左右。 哦，那提高了很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